那个和移动通信联合在一起，那是哪些设备呢？ 嗯， 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外面一看哈，就是你看到的，比如说汽车， 嗯， 比如说电线杆， 嗯， 比如说路灯， 嗯， 比如说那个井盖， 嗯， 比如说车位，都需要联网的， 哦、 啊，都需要联网的。那你家里呢？ 嗯， 你家里的门锁， 嗯， 窗户，抽烟机，电冰箱，那个新风机， 嗯， 空气净化器。空调这些都会连着网的， 干嘛？为什么要都连上去呢？ 待会我来说这个事情哈。 嗯、 比如说你自己呢，你的眼镜， 嗯， 你的皮带，你的皮鞋，你的衣服也都是连着网的。好了，刚才你问为什么要连着网？连着网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哈。怎么说非常重要呢？我们认为5G 呢到来以后爆发的第一个大的热点。很可能就是智能家居， 嗯， 是吧？啊、两大热点呢，一个是行业的应用，一个是智能家居， 嗯， 那个首先我说说智能家居哈， 好， 那因为跟我们生活比较近， 是 跟我们比较近， 嗯， 那我们以前我们说智能家居，什么是智能家居呢？说你有一个窗帘， 嗯， 这个窗帘呢用个 APP 控制一下， 嗯， 然后呢就可以打开，可以关上， 嗯， 然后呢说你家的那个灯用个 APP 控制一下， 嗯， 可以开，可以关， 嗯， 这个是智能家居吗？ 对，是吗？ 打以前我们说这是智能家居， 对呀、啊，现在这也叫智能家居。 但我们以我理解呢、 啊， 这个不能叫智能家居， 哦， 这叫远程控制家居， 哦、 是不是、啊？ 哎，我想问一下，比如说现在天气很热，我们就有同事他能够用手机控制自己家里头的空调，然后回家之前是把空调先打开之类的。 对，这个我认为。这也不叫智能家居、 啊、 这还是远程控制家居。 是吗？ 你不就是拿个手机 APP 去控制一下吗？ 啊。 那什么是智能家居呢？ 嗯。 那我理解的情况是这样。我们先不说空调吧哈。我们说说就是PM2.5。 嗯。 比如说我们现在家里。你家里做饭。 嗯。 是不是有油烟啊？ 是。 是不是有可能 PM2.5 超标啊？ 对。 不仅 PM2.5 超标，可能还有甲醛超标。 哎。 还可以有 TVOC 超标。 嗯。 那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你家的那个抽烟机应该是怎么控制的？你得自己去开。 对。 然后开多大？ 嗯。 要不要开？ 我自己感觉。 全是你自己感觉啊。 嗯。 那这种自己感觉是不能保证是科学性的。 嗯。 是吧？可能你家那个煲个粥的时候你就没开。 嗯。 那个抽烟机、啊。 我觉得呛的时候才开。 对呀、啊、对呀、啊。但实际那个时候其实早已经是空气污染了。 哦、 然后呢比如说你家里搬一个新房子进去， 嗯， 新房子里它是不是有甲醛超标啊？ 嗯， 是吧？我跟你说啊，东北人所有东北人冬天甲醛都超标， 为什么？ 那为什么呢？就像我们这个桌子，我们这些设备， 嗯， 它都在释放甲醛， 嗯， 一点点的释放，在释放甲醛呢。如果你开了窗户， 嗯， 风一吹，它甲醛就不超标了， 嗯， 是吧？ 嗯， 一吹呢，它就没了。过几天它又释放一点，你又风一吹。他就不会超标的。为什么说东北人甲醛超标？因为他冬天的时候他把门窗都关着，还用胶条把它贴起来，然后半个月好了，他累积的甲醛他就到了超标的程度，然后呢一个月两个月他就一直在超标的环境、 哦、 我们北京也有少数家庭也喜欢这样啊， 所以开窗通风好重要啊。 对，那我们 5G 要做的智能家居要做的是什么呢？ 嗯， 它会有一个环境监测的设备，这个环境监测的设备呢可以监测温度、湿度、噪声， 嗯 ，PM2.5、PM10、甲醛， 嗯 ，TVOC， 然后呢，他发现你家的甲醛超标了，他怎么办？他干两件事情，第一个呢，你家的空气净化器呢，他就自己开了， 嗯， 自己工作；第二个呢，你家的门窗呢，电子门窗呢，他就自己打开了，通完风，通完风以后发现，哎，你家已经很正常了， 嗯， 怎么办？他就自己关了。所以这些东西才变得是完全的智能化 哦， 而且呢，不仅是这样，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北京待着，我们家都有暖气啊。 是， 我们家有暖气，你上班的，你家暖气还需要吗？ 嗯， 你就不需要嘛。 嗯， 但是你也不可能把你家暖气关起来去上班吧？ 他们现在有的自采暖的会这样。 对，那是少数了，绝大部分集中供暖、 嗯、 都不能够做到嘛。 对， 那到了5G，我们后面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把你家门口的那个进。暖气的这个阀门， 嗯， 换成一个智能的电子阀门， 嗯， 然后呢，你家呢是有环境监测的， 嗯， 发现你人已经出去了，他把它和你家电子门锁， 嗯， 联动在一起、嗯，你发现你家人已经出去了， 嗯， 怎么办？ 嗯， 把暖气关了，